第44集，一刹那，滚烫的空气仿佛被猛地浇了冰水，变成死寂的、冻结的一团。明明两人的喘息都还急促沉重，但一切动作都瞬间停滞，像激烈的电影被啪地按下暂停键之后出现了 bug。 画面已经暂停，可声音还在继续。呼吸交错，半晌，许岩听见沈直沙哑着问他： 你刚刚喊谁？ 那声音里的情绪简直不能细究，压抑又颤抖。许岩的喉咙漫上苦味，直堵到舌根，他擦了一下嘴角。 抱歉。 沈直还抚在许岩身上，胸腔里好像灌满尖利的冰锥，稍动一下就痛得要命，根本直不起身。他慢慢将手抽出来，撑在床上，紧攥住床单，勉强坐起来一点。即使光线不足，许岩仍能看清他脸上难以置信又空洞痛楚的表情。这一刻许岩是有些后悔的，心想何必这样，何必弄到这种地步。你跟四年前接完吻后叫妍妍的沈直有什么区别？两败俱伤而已。可他从没想过报复沈直，他只是想一刀两断。他并不想看见沈直这样一次次受罪，折磨的不仅是一个人，是他们双方。许岩深知自己已经没法再那样孤注一掷，奋不顾身地去爱沈直。他一直追求对等的双向的爱，可惜从前的沈直不愿给他，而现在的自己同样也给不了。所以无论沈直是否真的爱他，有多爱他，其实都不重要了。许岩没兴趣故作较劲，没兴趣试探考验，没兴趣数着旧债让沈直一笔笔偿还，他真的一点类似的想法都没有。当初他爱沈直爱得干脆果决，放手了也是同样。既然两人早错过，就不必再拉扯，对大家都没好处。 我困了。 许岩伸手把沈直推开，拉过被子盖在身上。 你就当没发生过，别想了。 外面的风还在吹。很久以后沈直才回答： 好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听到这个字，眼泪几乎是从眼眶里冲出来的，一滴接一滴没入枕头。许岩咬着牙没吭声，他感觉沈直在起身时踉跄了一下，怕他看见自己哭，许岩把脸埋在被子下。过了好久，许岩听到房门轻轻关上的声音，他深吸口气，摸索着打开灯，一侧头看见旁边的桌子上有一杯冒着热气的水，沈直离开前放的。正月十二，许年和叶轩举办婚礼，伴郎团人不少，许岩和纪怀就是其中之二。一整天过得着急忙慌的，许年对许岩说了不下20次： 哥，我好紧张啊。 我知道，袖子都给你抓皱了。 放轻松，我与你同在。 同志？什么同志？那是你，我可不是。 许岩冷笑一声，找地方抽烟去了。 季怀哥，看到你比看到我亲哥还安心。 许岩闻言回过头，看见季怀正朝着许年淡淡笑着，像年少时期他每次看向许年那样。所以其实任何感情都有迹可循，只是有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了。婚礼开始，许岩和纪怀一人给许年一个拥抱，看他走上漂亮的礼台。陆森正拿着相机站在台下，对视间朝许岩挥了下手，许岩也举起手向他摆了摆。交换对戒时，新郎这边的戒指原本该许岩上去送的，但纪怀突然问： 能让我去吗？ 啊？ 就当帮我了个愿。 跟他同台站几秒。 那笑容许岩不忍看，把戒指盒交到他手里。 当然可以，年年都说了看见你比看见青哥还安心。 几怀接过戒指走上台，许年眼眶已经红了，许岩怀疑他弟下一秒就能当众啜泣起来。几怀拍了拍许年的肩，把戒指递给他。许年回头张了张嘴，许岩看出他朝几怀叫了声哥。那确实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他们穿着礼服站在台上，许年接过戒指为叶轩戴上，而几怀转身下台。 要是我，大概没办法想象自己亲眼看着对方结婚的样子，但你就站在这里给他当伴郎，给他送戒指， 这已经是我和他之间能达到的最好的关系了，我知足。 他说知足，可那毕竟是近十年的无果暗恋，这句知足未免太不可信。但许岩知道几怀是真心希望许年能开心幸福。 你现在觉得没法想象，是因为你们还有余地，等你真的接受了永远不能在一起，看他结婚这件事就不见得有那么难了。 多奇怪，在沈直面前都能咬着牙狠下心来，可听到几怀这句话，许岩反而迟疑到无法立刻回答。故事总会有结局，喜的悲的，但故事里的人，许岩抬头望着幽暗细碎的灯光，他想到沈直，18岁的沈直，19岁的沈直，20岁的沈直，后来的沈直，有太多关于他的记忆扎根在脑海里，浮沉飘游，无法预估有关这个人的回忆终将占据人生的几分之几。婚礼流程结束，许岩和几怀去席间吃饭，陆森也坐下了。 陆森 TID 摄影师，我上司。几怀，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。 你好，刚在走廊里听到你打电话，是在伦敦工作？ 嗯。几怀礼貌地跟他握了一下手，很快松开。 发音很好听。